手心上，一直画圈圈，一辈子你的心里面会为我保留位置。哦，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，我为了这位置学塔罗牌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。有一天我老去，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，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，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。不知道哪一天我老去，你还在不在我的心愿，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，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。我有多爱你怎么说也说不清，此刻只想被你抱紧在怀里。身边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，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。我知道那一天我老去，你一定会在我的身边，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，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。突然你说你也一样期待， 潮有趣，你总不留意，我却害怕失去，苦苦留下足印。不管是否可以永远留住你的心，只要与你有过交集，就不忘努力。如今身边没有你，在过去，爱想坚持到底，需要多少勇气？时间埋没记忆，掩饰不了这段情。你的每个表情，我都会好好温习。好想你，这感觉太清晰。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，全都叫我清醒。好想你，我无力再抗拒，爱情里联系着我和你，却全部同距离。我真的好想你，想坚持到底，需要多少勇气？时间埋没记忆，掩饰不了这段情。你的每个 邀请我都会好好温习，不想你这感觉太清晰，你的脸是梦是靠近，全都叫我心醒，好想你我无力再抗拒，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，却穿不透距离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这感觉太清晰，你的脸是梦是靠近，全都叫我心醒，好想你，我无力再抗拒，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，却穿不透距离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用最 只是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痕，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外地光进化了，无人的喧哗。男孩子离开，而且长大，发现旅途上并不是太繁华。一路上追逐，放肆飞马，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。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？追逐那梦中童话，心都当迷幻的无趣中，大声地喊出了，这才是人生嘛，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。在彼此的疲劳中努力挣扎，那一位可疑的永远啊，为什么更站得令人惊讶？慢慢后退，以后的潇洒，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。我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？ Yeah.

水头，洗涤与共生，口水东西流。起起伏起起，家去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竹竿和袅袅，鱼尾和筛筛，难耐重义气，何用千刀为。起起伏起起，家去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起起伏起起，家去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 在一起，如今